突然六字停下来，他哎呀叫了一声，然后连忙拨通一个号码开口道： 喂，啊，对啊，好久不见啊。对了，能不能麻烦你替我帮一个忙啊？你能不能帮我查查你们公司大概在昨天晚上8点从我们店门口这里出发的车子，那个乘客可能是一个老头子。对，他最后停靠在哪里？ 随后安静了很久，六子激动地开口道： 好的，我拿这笔记下来。对，啊，没事儿，改天请你吃饭。好的啊，就这样，再见。 他挂断电话，笑着对安宗说： 嘿嘿，我一个老同学，就是在昨天我打车的那家出租车公司做调度师傅，现在好了，地址我知道了，咱们去问问那个老头到底怎么回事吧。 六子带上合同书，他戒备地看了那盒子半天，对着他们说道： 盒子也带上吧，你们谁要拿？ 白玉伸手拿过盒子塞进自己的包里，然后说： 走吧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多人有声小说《鬼话连篇》，作者青秋，来月文化制作播出。我是主播蝎子来来。 他们来到了一处老式工房前，下了车他们就有些吃不准了。这栋楼虽然只有6楼，但是却也至少有几十户人口吧，难道要他们一个一个去敲门吗？六子抬头看着房子，张着嘴巴，像是在等天上掉饭给他吃一样。白毅走进大楼，对他们说道： 走吧，慢慢问过去。 不过他们运气不错，问到第二家的时候，就已经有人知道这个老头，于是道谢之后，直奔那家人的家里。这家人出乎意料的普通，他们敲开房门，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妇女。他一见三个大男人杵在门口，马上就露出了警惕的神色。六子上前一步问道： 阿姨，我们想找一个人，就是高高瘦瘦的一个老先生，穿着黑色大衣，拄拐杖的。 中年女人打断他的肖像描写说： 你问这个干嘛？ 六子拿出手里的合同说： 我们是古董店的，这位老先生在生意上有问题？ 他回老家了，估计想在家里等死吧。 安宗和白毅对看了一眼，他往前一步问道： 老家？哪个地方？能给我们一个详细地址吗？ 我给你们干什么？ 安宗摸着头发对六子他们笑了一声，随后转过头去板着脸对女人说： 哼，干什么？这老东西欠我们一屁股的债。我告诉你大妈，如果你现在不马上把地址告诉我们，就等着讨债公司上你们家吧。讨债公司知道吧？那个时候你还想在这里继续待下去？嗯？ 女人见他板着个脸，再看了看其他两个，犹豫了半天说： 你们等等。 过了一会儿，女人拿出了一张纸头说： 喏，这是他老家地址，你们要去就去找那个老头，他只是我们的远房亲戚，和我们没关系的哦。 安宗接过纸头，瞪了那女人一眼，他连忙砰的一声关掉大门。安宗转过头去把纸头扔给六子说： 哼，对这种八婆就要那么干。 白毅捂着额头，六子拿着纸头对安宗尴尬地笑了笑，他看着上面的地址说： 哟，不远嘛，在嘉善啊，我们长途很快就能到的，去不去？ 安宗看了眼白毅，白毅点了点头。翌日，六子替他们买了车票，三人一起赶往车站。至于为什么会是三人一起，那是因为六子不敢一个人回家，所以住在了他们那里。白毅一脸的不高兴。嘉善离上海非常近，但是地址上面的地方他们却不熟悉。从市中心走到郊区找不到，又从郊区回到市中心，最后通过一个老司机的指点找到了那块旮旯地。等到了那里，又开始下起了小雨。这是一个还保持着明清时期建筑的地方，老式的徽派房屋，成排的木质走廊，漆过了的美人靠，大门口有一个非常小规模的祠堂， 门口的匾额都已经褪了漆，本来是黑色的牌匾，现在变得斑驳破败，但还是能够认出来上面写着“抗清女杰”四个字。看来这里还真是保留着明清时期的遗风啊。他们沿着一条不知名的小河道一直走，因为沿着走廊所以没有淋湿。雨水打在房屋的屋檐边，顺着瓦片形成了类似水晶般的珠帘。安宗达心底告诉自己，这是一个好地方。等走到头，他看到了一大片光秃秃的小山丘，在雨雾中仿佛被蒙上了一大片灰白的雾气。走近一看，上面一棵树都没有，从远处看过去非常孤单突兀。在边上还有零星的几间房屋，依然是前面那种墙砖黑瓦的房子。门口有一棵老柳树，非常高大，但看上去得了病，上面有很多瘤子，这棵树也许活不长了。他们看了一下门牌号，知道找对了地方。这一路上过来并没有想象到的怪事发生，除了路难找以外，出奇的顺利。白毅敲了门，开门的是一个小女孩，长得很白净，有一双非常大的眼睛。见他们三个都是外人，不让他们进去，只是堵在大门朝里面喊大人。随后便出来了一个中年男子，他很瘦，面颊几乎都是凹进去的，颧骨特别的宽。他穿着一身蓝色的棉袄，这样的长相让安宗想到了前几天那个老人。那个男人有一种说不出的阴郁感，在他身上安宗闻到一种非常阴邃的寒气。他看着他们，并没有开口询问他们的来意。最后六子开口道， 你好，我们想要来找姚晨喜老先生，请问他在吗？ 男人的眼神一直都没有看着他们，而是看着门口那棵歪脖子柳树。小女孩拽着那个男人的衣摆说， 他没有回来。 三人对看了几眼，他们没有想到会找不到人，所以一时间也没有了方向。这个时候那个男人微微侧着身体，小女孩微笑着说， 我爹爹让你们先进去，外面雨大着呢。 他们跟着小女孩穿过了小院子，进入厅堂，里面放着几个竹编的小椅子，小女孩搬来三个让他们坐下。这期间男人只是站在门口看着内堂，然后便了无声息地离去了。过了大概十分钟，他又无声无息地来到了内堂，手里拎着一壶水。女孩子们非常机灵，马上就接过水壶给他们倒了三杯，男人此时才坐到了位子上。安宗抿了一口，继续问道， 这里是姚老先生的家吗？ 小女孩点着头，男人歪了下头，对着女孩子动了下嘴唇，然后朝安宗这里看了过来。 你们找他做什么？ 难道说老头子卖给我们的钗子不见了，还是干脆把实情告诉他们呢？ 安宗和六子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他吃不准该怎么办。六子干咳了几声接话道， 啊，是这样的，姚老在我这里有一笔生意，他前两天来我铺子卖给我们一只清明时期的紫檀青玉簪。 六子话还没说完，那个男人一下子就站了起来，小孩子也被吓了一跳。男人的脸色头一次发生了变化，他张开嘴不停地摆动着自己的手。女孩子一边点头一边回复他们说， 我们不卖这东西，他收你们多少钱我们照还，钗子就还给我们。 六子看着他们，安宗一看，原来这个男的是一个哑巴，难怪他一直都不说话呢。 这恐怕我们已经办不到了。 那男人非常着急，安宗见状只得说道， 哦，是这样的，事情可能有些诡异，但是如果不遇到这种事情，我们也不会转那么多弯找到这里来。 安宗把事情挑重点告诉了他们，但是他们却没有表现出应该有的紧张和诧异，而是有一种舒了一口气的样子。他转头询问了白毅，白毅却用眼神让他先不要表示疑问。那个男人他又挥起双手， 哦，那么就没办法了，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帮不了你们。 安宗看得出那个哑巴在下逐客令呢， 这个时候一直沉默的白毅开口道， 现在外面雨下得太大了，我们没有办法走，而且已经错过了长途时间，只有等到明天再去补票。我看你们这屋子也很多，能借一间给我们三个吗？我们会付住宿费的。 男人摇着手，女孩子说， 不行，您不能住在这里。 我们也没有办法呀，但是现在雨那么大，我们这一去可能会感冒。还是说你们怕我们知道这里的某些秘密？ 男人的表情首次有了变化，他僵硬地转过头对着白毅，眼神毫无生气地盯着他看。白毅回敬他毫无情绪起伏的平淡眼神，两种眼神交汇很久，男人才挥了挥手，指着左边的一间屋子，然后便起身离开了。小女孩显得有些生气，她撅着嘴说， 真讨厌，就住下吧，那，洗屋给你们住。 说完也就走了。